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啊，小三，清晨天气凉，你先把衣服穿上吧。记住，今天我对你说的外附魂骨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虽然外附魂骨不像普通魂骨能够被吸收，但正所谓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越少人知道你拥有外附魂骨越好，以免有人因为妒忌而向你下手。 哦，老师，那我这个外附魂骨究竟有什么用呢？ 具体有什么用我现在也说不好，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摸清楚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将增加一项修炼任务，那就是尽快掌握外附魂骨的使用。从刚才的情形看，你这外附魂骨拥有着极强的攻击力，不但可以穿刺，还附带剧毒。如果我想的没错，那猪腿上附带的毒素应该是能够控制的，可以随你心意释放。同时，以那八条猪腿的长度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用它们来代替你的双腿进行前进，会怎样？ 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不但速度会增加，而且地形对于速度的影响将被大幅度削弱。 哼，所以这八条猪腿带给你的能力中就将包括一个无视地形急速前行。至于它的好处，你今后会看到更多的惊喜。更何况它还会随着你的每一次通过魂环进阶而进化，威力甚至会超乎你的想象。有了它在，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可以全方位与十级以内差距的对手交手的机会。而且因为外附魂骨的稀有，除非你自己说出来，否则谁也不会知道这八条猪腿就是外附魂骨，更多的只会以为是你那蓝银草的表现形式之一。毕竟它除了坚硬以外，外表和蓝银草还是十分相似的。至于以后能控制它发挥到什么程度，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。如果你能让那八条猪腿变成八根如臂食指般的剧毒长矛，可想而知你自身的战斗力会增幅到怎样的程度。 当唐三和大师回到史莱克学院时，天已经大亮。大师今天说了很多关于魂骨的知识，虽然只是些皮毛，但唐三还是需要时间将这些知识逐渐消化。 小三，去吃饭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给你重新安排一个修炼的时间表。 老师，您要走了吗？ 放心吧，老师不走。我害怕你在练习外附魂骨的时候会出现问题。这外附魂骨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与你的脊椎骨完全融为一体，万一出现了问题，很可能就会致命，所以我也只能留下来了。 老师不走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 小三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想看看你20年后的样子。我决定留下来，也不光是为了你，还有你那些在学院的伙伴，你们每一个都可以用天才来形容。如果没有合适的修炼方法，岂不是要浪费了吗？弗兰德虽然有不少修炼的经验，但在很多细节上做得还不够好。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，所以就必须要从现在开始用最优秀的修炼方法指导你们。 对于唐三来说，大师留下来的理由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决定留下来，这就足够了。师徒二人来到学院食堂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大家赶路太辛苦，此时食堂已经做好了早饭，但却无人享用。唐三赶忙盛了两碗粥，分别给自己和大师。史莱克学院经济并不富裕，早点自然也不会多么丰盛。今天的早点很简单，馒头、咸菜、粥，还有每人一个鸡蛋。看着唐三端到自己面前的早点，大师一阵皱眉。 弗兰德就给你们吃这个？ 啊，这已经很不错了呀，馒头管饱，比我小时候强多了。 胡闹！你们这些孩子正是长身体的重要时刻，身体是武魂的本钱，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怎么可能坚持紧张的修炼？是早点对我和弗兰德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是足够了，但对于你们这些孩子却远远不够。 我说大师，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知道这些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吗？山珍海味在索托城买得到，但学院的经济条件怎么可能允许我给他们吃山珍海味？你要是愿意赞助的话，我没意见。 学院有什么困难我不管，但既然我决定留下来，作为这里的一名老师，就绝对不能苦了孩子们。弗兰德，这件事你交给我全权处理吧，以后这些孩子每顿饭吃什么就由我来决定。 怎么，小刚，你决定留下来了？ 嗯，不论是为了唐三还是为了你招揽的这些小怪物，我决定留在这里一段时间。这两天我也简单了解了一下你们现在的教学方法，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。那天你对我说过，只要我愿意留下来，你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我，是不是？ 没问题，你要干什么只需要先通知我一下就行了，学院的老师随你调配啊，当然需要花钱的地方你可要先告诉我，学院的经济状况肯定要比你想象的还差。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性格孤傲之辈，但就不能变通一些增加收入吗？ 哼，刚硬如你也知道变通了？ 为了这些孩子变通一些又有什么？ 行，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，随便你如何变通。 早餐后，钟声准时响起，将全部学员召集到学院的操场上。今天显得格外热闹，不但有正副两位院长弗兰德和赵无极，还有大师和学院的另外几位老师也都来到了操场上。除了两位院长之外，学院原本还有三位老师，也就是入学考试时负责前三关的那三位。唐三只见过其中一位，就是当初那个凭借棍子武魂吓走不少人的老者。 好，大家都到齐了，下面我有几件事要宣布。首先，我给新来的四名学员介绍一下学院的老师。这位是李玉松老师，武魂龙纹棍，63级魂帝。这位是卢奇兵卢老师，武魂星罗旗，66级魂帝。这位是邵新邵老师，武魂唐豆，71级魂圣，食物系魂师。邵老师是我知道的食物系魂师中绝对排名前五位的强者。 如果说前两位老师还不够让人震撼的话，那么这位71级的食物系魂圣的出现令新来学院的四名学员非常震惊。那位邵老师看上去个子不高，和12岁的小五差不多，甚至还矮上一些，小眼睛大鼻子其貌不扬，但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一位级别如此之高的食物系魂师呢？71级食物系魂圣，不论是放在武魂殿还是放在任何一个魂师家族，都绝对是备受尊重的。三名老师在弗兰德介绍完后都朝着学员们点了点头。不同的是，第一位李老师面无表情，第二位卢老师则是面带微笑，到了那位邵老师脸上的表情却有些怪异了。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奥斯卡身上，目光中甚至带着几分痴迷。最后弗兰德走到了大师身边，搂住了大师的肩膀。 最后这位我要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，他就是凭借自己的研究得出十大武魂竞争力，被誉为武魂理论的最强者，最具智慧的魂师，同时也是唐三的老师，玉小刚先生。当然他也是我的老兄弟，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十年，或许提到他的名字你们不太清楚，但他的称号我想你们都应该有所耳闻，以后你们称他为大师就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对你们的教学也将由大师全权负责， 我们都会配合大师。你们昨天才回来，我想大家也算比较疲惫了，今天就给你们放一天假，明天开始恢复上课。此次星斗大森林之行，又有三个人达到了魂尊境界，尚未突破三十级的宁荣荣、马红军、朱竹清，你们也要努力了，争取早日追上其他几人的步伐。大师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 学院只有你们七名学员，在我看来，你们也是一个整体。我已经看过了你们的简历，之后我会制定出一些针对性的教学方法。除了配合以外，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。不论是谁，我都会一视同仁。你们既然是怪物学院的学员，就要比普通魂师怪出来。今后，让所有人提起你们，只能想到怪物二字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七个人将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部分，将完全进行统一教学。按照年纪，我将你们进行排位。一号，戴沐白；二号，奥斯卡；三号，唐三；四号，马红俊；五号，小五；六号，宁荣荣；七号，朱竹清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可以解散了，明天清晨在这里集合。还有，早饭时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缺席，否则将受到特别训练对待。 是。 休息一天当然是好事，不过大师的到来也让学员们有些好奇和忐忑。目送着老师们相继离去，奥斯卡站在唐三身边。 小三，看上去你这位老师似乎比弗兰德院长还要厉害啊。 老师做事一向一丝不苟，只要严格按照他的吩咐去做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除了我和小奥，你们五个都是同年的，没想到小三是小三，小五是小五，这倒是巧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